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喂，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昨天我们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后呢，我看微博上，我的微信圈里很多人都来问哈，非常的关心我们，给了很多很暖心的鼓励和支持的话，谢谢你们。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回复，但是我们都全部都看得见，都收下了，谢谢你们的祝福和肯定。当然了，这其中有一些的猜测，就是说你们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广告的原因？当然是真的了。 对， 我们也希望是因为我们实在是说话影响力太大啊，让某些人不高兴。可是非常遗憾，我们还没那么大影响力呢。 对，大家可以去凤凰网上看一下我们公司的年报，然后这个中期报告里面就会看到非常业绩惨淡， 所以这非常无奈，就是说几年下来一直都很艰难很困难，可是也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商业模式吧，就走得下去的。那因为我们台本身的这个定位可能就比较的新吧，说的好听一点，就是 而且也比较尴尬。其实 对两边市场来说，我们都把握的可能中间过程可能太难了。你看内地我们又在香港，但是在香港我们又是说的普通话，而且本身我们拿的政府的这个数码的牌照是跟什么新城啊 DBC 啊一起拿的，但另外两家其实也经营得很困难。 对，他们还本身有模拟电台，所以起码在车载上可以听到，可是我们基本上是听不到的。 对，在香港你如果不用这些手机 APP， 你就只能去买一个数码收音机才能收得着，可是数码收音机在香港又非常不普及，没几个人知道甚至。所以觉得政府他当初有这么一个政策的时候，感觉其实也没怎么做好配套的准备，所以我们这几年也没有享受到任何政府方面的一些优惠啊或者扶持啊，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一个结果可能也是可以想见的吧。啊，大家也不用过分的去揣度，那我们说的原因就是真实的原因啊。再次谢谢大家所有的关心。当然了，昨天张老师那番话很感动很催泪。他有一点说的特别好，就说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是一个网络时代，是一个新媒体的时代，可能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合作，但是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还有在可能在别的平台别的机会再继续在空中相逢，所以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啊。当然我们都有美好的愿望，希望还能有一天，不管是我们的节目也好，我们的声音也好，我们这些可爱可亲可敬的嘉宾们也好，都能再次跟我们重逢。但是我们现在也不可能给大家有什么样的承诺啊，或者许诺我们将来哪一天会复播啊，这个真的做不到。 确实现在媒体的格局变化太大了，尤其是新媒体的冲击。不过昨天张老师他也提到说，像他一个学者现在被迫出来发声，这是一种转变，但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其实也希望不管是我们的听众也好，还是更多的学者也好，如果大家有这份能力，还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媒体发声的社会职责给担起来。即使是这个微博和朋友圈的一条小小的转发，也许就会变成一个大新闻。现在很多新闻的热点其实最早就是从自媒体去爆出来的，而且现在做新闻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以前是记者去制造新闻，他们去采访，现在是自媒体去发掘新闻，然后媒体和记者们去跟踪报道，然后再把这个新闻变大。现在可以说跟之前是天翻地覆了。 就是做新闻的这个方式和它的这个流程也有很大很大的改变。那其实不光是说我们电台了，其他更加传统的媒体，比如说一些纸媒，不管是在内地还是在香港，甚至整个世界性的，其实都是遭遇一个越来越艰难的这么一个环境吧。比如说香港这边哈，报纸传媒这边，你像《明报》，他们在八月底的时候就公布业绩，也是这个看到他们的广告收入反正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下滑，跌了60%。然后看到一传媒，他们也结束了一份刊物，就是周刊，叫做忽然一周， 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饮食男女啊，还有几本杂志他们就合并出售。其实看到不光光是我们了，很多的媒体都会在面临这些由于广告业务下滑而不得不进行变身或者转型的这么样一些大的问题，大的课题吧。那今天我们节目就想在这么一个大的环境之下哈，我们会希望去探讨到底原因是什么。除了这些受的技术方面的冲击之外，除了因为新媒体的普及，除了因为手机的普及让大家接收讯息的方式，让大家的阅读方式发生改变之外，那么本身这个行业里面，比如说作为内容生产的我们来说，是不是每一个内容生产者他都做到了他本应该做的职责？ 对， 那除了环境之外，自身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在环境之下，学界和业界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讨论和反思和对下一步的一些建议和计划？我想今天我们可以邀请到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资深的媒体人一起来探讨。 对，现在其实作为媒体人来说，已经不简简单单是把新闻事实呈现给大家，我们需要做更深度、更深入和发掘更多的东西的一些报道。现在最简单的这种新闻编辑，机器人都已经可以做了。像这个腾讯他们就有一条新闻9月10号发布的，叫做8月 CPI 的数据公布，同比上涨 2.0%， 创12个月新高，这完全就是机器人写的。所以像这种简单的新闻都已经完全可以把这个机器人替代人工， 对， 但是这个时候就真正显出来人的价值，人做的报道应该是更有深度的，更加有震撼的内容的，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罗列事实，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在内地不得不说，可能内地的媒体环境没有办法让更多的记者去把自己做的深度报道给呈现给大家，甚至有些时候是花费了巨大的心力、精力、时间、财力去写出的这么一篇报道，结果最后却因为某些政治的原因被咔掉了，在这个可能在印刷之前就被撤回了，这种事情很多见。所以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多的还是政治环境可能有些改变，然后对媒体的这种限制也越来越多，才造成了现在媒体的一个困局。 确实哈，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在微博上转发过一篇文章，就是端传媒他们报道的，叫做《刺耳的声音不见了：中国调查报道的冬天》。那看到确实内地的媒体人可能面对的除了市场的变化、技术的冲击之外，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传媒的管控，到底什么样的声音是可以发出来的，什么样的声音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些都是要大家一起去解决或者是冲破的这个困难。那我们等一会儿哈，今天要连线三位。首先呢，我们要连线上海交通大学媒体设计学院的魏武辉老师。那之后呢，我们会也请到香港的一位媒体人，叫许季，他呢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之前参加过3D好多次的节目。那现在呢，他在做新媒体，经营一个叫原来酱子的公号，他以前呢是明报的记者。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最最喜爱的石飞克先生，他呢在这半年多以来吧，对 3D 化新闻一直给予了非常非常多的分析方面的帮助哈。除了张立凡先生之外，我看我们的统计表里面，石飞克老师他应该是帮助我们最多的一位媒体方面的专家。那等会儿之后呢，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跟他们好好来聊一聊，听听他们的看法。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接下来就把魏武辉老师请到线上跟他聊一聊。魏老师， 哎，你好。 魏老师 好。哎，春雨，你好。 魏老师好。 魏老师是这两天才知道咱们台的这个消息哈。哦，不过有一点我想可能还得说清楚，昨天说的应该不是很准确，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停播是停播我们自制的节目。 对。 其实真的要完全播出可能要等香港那个行政会议批核之后，就是什么交牌照啊，他们批准了你交还牌照我们才可以。那9月28号之后我们就会播其他的内容，比如说凤凰卫视的一些节目之类的。 嗯。 那魏老师，你说说你的想法吧。 这事儿我真的是昨天才知道，因为我听说尹凡是在微博上说的，然后现在我也很少看微博了嘛。然后那个你们节目我是经常有听，但是你的节目这个听法我不是按这种所谓的直播的方式听的，我基本上就是类似于像录播，就是也知道现在像一些音频网站你们会把节目传上去，然后我可能有时候就会集中的听个几期，所以这个消息知道比较晚。我一开始是蛮惊讶的，这个确实因为凡叔知道这个我其实是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而且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出现过那么几次吧。 嗯，好多次， 就是有一点对有情感上面的这个联系的。所以一开始真的是蛮惊讶的，但是可能过了几分钟之后我就没那么惊讶了，就是这个恐怕也是今天的一个大的一个潮流吧。这个潮流虽然对很多我们所谓的传统媒体啊，就是所谓的传统媒体里面的人士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但是这个潮流恐怕真的没有办法抵挡的，所以在遗憾之外，这个也算是情理之中吧，也并不是太好像太奇怪。所以你们的官方的说法是好像比较集中于经济原因。 对。 那昨天我听那个张教授说，这个反正他言辞当中好像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我 其实就是经济原因了。 对，没有什么 各种各样的原因，对， 没有 各种 各样的原因。对，就是经济原因。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官方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可信的，就是经济上有点入不敷出啊，或者怎么样。对， 嗯嗯。哎呀，其实魏老师跟我们之前做过很多节目，但凡是涉及到新媒体啊，这些互联网 IT 啊，我们就会找魏老师请教。那今天我们就想说这个主题，除了是因为本身啊，我们自己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之外，其实联系不管是在内地还是在香港，很多媒体都受到同样的冲击。嗯，主要是因为广告业务下滑嘛，就是整个的经营出现困难，然后似乎转型会显得比较的缓慢，甚至有一些的迷茫。那我不知道魏老师观察之后哈，你会觉得这中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的原因你刚才稍微讲了讲，就是就您观察到内地的一些，不管是电台也好，它甚至一些纸媒或者一些门户，他们就说越来越没落。那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魏老师能听见吗？ 喂， 魏老师 听得到吗？ 你能听到你好。 嗯， 你说我观察到的原因是吧？其实这个原因也是很多传统媒体人一直捍卫的一个事情，这个里面有非常诡异的一个矛盾。有很多媒体人非常的赞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啊，这个包括美国的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个国会不得出版任制定任何法律去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我们中国也一样啊，这个是写到宪法里的，这个至少面上大家都是同意言论自由的。那么言论自由接下来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是什么？这个就是体现在互联网出现以后就出现了所谓的大规模业余化。大规模业余化就是你既然言论自由嘛，那所有人都可以在网上发声音。那以前在传统媒体的时代，这个言论自由其实不是不自由的。为什么不自由呢？因为我有话想说，报纸不登啊，这个我有话想说，我也没有权利，没有这个能力去开一个什么网络电台啊什么。那其实原来的言论自由的操作性空间并不是很大。那今天来了互联网以后，那操作空间就很大了。我觉得想说话，我自己开一个微信公众号，开一个博客，开一个微博都 OK。所以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内容攻击。这个我认为信息爆炸不是随着互联网产生的，它是随着互联网的 Web 2.0 产生的，也就是大概在05年的时候。Web 2.0 我们所谓的这个用户贡献内容，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英文叫 UGC 啊，那么或者说叫可写的互联网，那就真的是信息大爆炸。 因为 1.0 的互联网的时候，像新浪、搜狐这些门户，只是把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信息，它把它汇总起来放在一个网站里面，然后给用户的感觉是，哇，原来天底下有那么多信息，但实际上它早就存在了。但是 2.0 的时候，就真的你是个人会写两个字，你就可以贡献内容。 嗯， 那么整个市场就是供大于求了。 嗯， 那这是第一个原因，就造成内容不值钱，不值钱。你说我写篇文章，我想卖钱，那个你供大于求了，那供求平衡点一定往下走嘛。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你要直接变现变得困难。第二个是说，既然言论自由，既然所有的人都可以开一个自己的所谓的自媒体，或者说自己的内容阵地，那政府也一样啊，企业也一样啊。那企业也可以开自己的所谓的企业自媒体，政府可以开自己的所谓的政务微信、政务微博。那么我们知道，政府和企业原来是媒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广告主啊。这个企业投广告就不用说了，这个政府其实有时候也会做一点这个宣传，他会撒点银子。那现在他们自己做媒体了，那他肯定在给媒体的广告费用上面会降低。那就是前面是内容供大于求，就产生了大量的媒体，无论是自媒体也好，或者是新媒体也好，还是什么机构媒体转型也好。那后面呢是还是那么多广告费，但是不够分了。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态势不是说传统媒体这个日子不好过，其实新媒体日子也不好过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新媒体，它基本上到现在为止还在烧 VC 的钱，你说它有没有挣钱？也没有挣钱，对吧？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好像特别新锐的一些，它其实它也没挣钱，因为整个广告的盘子就是这样的。这个行业蛮有意思的，整体的全球广告增长是低于全球 GDP 增长的。这个全球 GDP 大概有6%左右吧，那个广告大概只有3到4%，本来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然后媒体多，那大家分不过来，僧多粥少，那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造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特点，但我这里面没有说言论自由的坏话，我只是说这个原因应该是这样。 嗯嗯，哎，魏老师在上海交大一直教课哈，叫媒体设计学院。就是我不知道你教的那些学生里面，他们会不会也有一种迷茫？因为之前我们采访过一些资深的媒体人，也是问到过，如果有一些年轻的学子们想入行，想去，还是有一些媒体理想，先不说新闻理想了，至少说我想做媒体人，做媒体吧。那现在都分不清什么是传统媒体，什么是新媒体了，或者说我也不知道我学新闻的我还要不要去，要不要再进媒体了，我应该怎么选，这些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我认为媒体还是不错的一个产业，因为它有一个特点是它的毛利率很高。这个因为媒体基本上都是轻资产公司啊，那个不会有太多的厂房啊、设备啊、这个固定资产折旧啊，当然它也有，但是相比一些什么制造业啊，它会这块会少很多。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媒体是一门生意，这门生意而且还不错。那么但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新闻它只是媒体的一部分。那个我确实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项的观点，就是新闻学真的没必要搞本科了，真的 新闻学没必要搞本科了。 对，根本没必要，这个新闻根本就没必要去什么正儿八经的搞一个什么本科专业，甚至于有人还什么新闻学博士，我都不知道这个新闻这个专业怎么就研究出博士来了， 就你不承认它是一个学问了都已经。 这个是我一向的观点，而且这个我可以复述，就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 嗯， 其实新闻传播这个业界其实是有一批人有这样的观点的，就是新闻无学，然后呢，传播非学啊，就是传播非学的意思，就是传播不像一门学科，它的学科没有边界啊，这个什么都可以算传播学，这另外一回事。新闻学是说无学的意思，是它没理论，它只有实操，就是采访、写作。啊，这些事情你有什么理论呢？没什么理论。那新闻学唯一能够把这个建立一点理论的这种感觉的，就是媒介伦理， 嗯， 新闻伦理， 嗯， 啊，然后当年那个哈钦斯报告啊，说这个你要有社会责任啊，虽然说就是这些东西，你看新闻学有什么高大上的理论？所以我一直认为新闻学，哎呀，高职高技就够了，真的没。 那你在学校教什么呢？你在学校 教 学生什么呀？ 我是教网络经济的，我是教互联网实务的，我教这个，包括我研究生上的课是网络传播。我个人对新闻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新闻这事儿，所谓的资深媒体人，不是他理论学的多，是因为他干的时间长，干了10年，干了20年，有很多这种资深媒体人，他最大的优势不是他文章写得好，是他有信源。 啊，比如说我是跑教育口的，我认识很多教育局长，我认识很多教授，我很容易就可以采访到信源。这个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人际关系啊，对吧？这事情和理论有什么关系？ 资源对， 和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从来不认为这个新闻学，包括我是现在，当然那个大家学历都要水涨船高了。这个说起来，说到现在今天的大学生，那和民国时代大学生不一样了，对吧？今天大学生已经变成一个公民教育了。这个，所以我觉得你当然大学本科也可以开，但是它是一个实操的东西。 嗯。 那么今天我们对于新闻的要求，可以这么说，就是其实它要求更高了，不是要求更低了。 嗯。 但是这种要求更高的情况下，它需要媒体有足够的商业的收入来支撑这种要求高。比方说现在我前面讲这个所谓言论自由啊，这个网上出了一个事情，网上就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说法，对吧？然后这里面有很多是谣言，当然也有很多是流言，有那么点影子，但是你还有待去查实。那么所以原来我们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去做一个声调，但是你现在一个月用户没有这个耐心了。前两天我看了一篇新京报的一篇很长的文章，讲东方之星的。东方之星是六月份的事情，这个沉船事情，然后它是九月份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到现在为止它的阅读量是6000多。 嗯， 那六月份的时候如果你扔出这么一个报道一定是10万加。 嗯， 就受众没有这个耐心，说三个月以后再来回顾一个什么事情。哦，现在我们天津事件你看到了，半年之后也没人关心了。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是在更短的时间里面做出更深的报道来。其实他对这个你的要求是增高了，这个要求增高不是理论，是实操。那么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东西它的商业价值并不高，所以需要媒体需要在其他地方去挣钱来养这些做这些事情的人，这些事情是有必要的。所以我比较我个人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媒体必须财团化，它必须多元化经营。啊，媒体去搞房地产，媒体去搞物业，搞这个什么，甚至于说送水的，做那个什么食用，就我们平时用的那个什么矿泉水啊，这个纯净水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去批评的。他必须这样，他必须靠这种东西挣钱来去养那批其实商业价值不大，但是价值很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新闻队伍。那么这个新闻队伍本身做声调也好，做一些厚重的报道也好，它反过来对媒体的价值。它不能提供商业价值，但它能够提供类似公关一样的价值，就是说我把这个媒体的品牌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做上去，这不就是公关部帮企业做的品牌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吗？这两个是可以划等号的。所以我有一个很多媒体人不愿意接受的观点，但是我认为事实上是成立的，就是新闻采编部门是一个媒体的公关部。 有人批评你吗？你这么说 他就干这事了。所以新闻采编部门在整个媒体里面是成本中心。 嗯， 哪一个公关部会认为企业 CEO 脑子被枪打了要求公关部挣钱的？没有的。 嗯， 所以它是成本中心，它帮助媒体建立它的影响力和这个公信力，然后帮助媒体在其他的生意上面它的生意效率更高。 嗯， 是 的，其实我同意的，是吧？ 对，咱们凤凰应该多买几块地盖几栋楼也许 有。对啊，你说你买楼买地做一些香港比如说本地生活服务，那香港的 O2 难做一点，城市太小了。那像国内有些城市比较大的，你是做这样的东西，可能你就会挣点钱。而且呢现在我们对 O2O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了？你比方做一些教育类的东西，做一些金融这个比如说家政类的东西。以前报纸这个家政教育都是报纸的分类广告。 嗯， 而且是报纸的非常大的一块收入。那现在我要家政了，我不翻报纸看分类广告了，我现在找一个什么一家节应用啊，我要这个教育了，我去找个原题库这样的应用。那现在有更多的这种所谓的培训资源，或者是培训的商家，或者是做保姆的介绍所，他们都不到报纸上投广告了，他们跑到那个什么 O2O 平台上了，这个是一种广告的一种转移。那报纸其实我觉得媒体真的应该去干这个事。 对，好，谢谢魏老师，谢谢您一直对3D化新闻的支持和厚爱，谢谢您魏老师，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合作重逢。魏老师拜拜。 好， 嗯， 魏老师再见。 拜拜再见，孙英，再见。 哎，嗯， 咱们真的应该多买几块地， 是吧？ 不是有吗？没有吗？ 有，但是基本上是咱们自用了嘛。比如说多当时多买几块，然后这个可能现在今天我们就有很多的房地产的收入，也许我们今天的经济状况就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咱们这个 Uradio 可能一开始也应该做一些额外的投资，也许我们就可以不依靠广告投入了。 哎呀，好啦，这也不由咱们说的算是吧，现在说已经晚了。好了好了，我们还是说回整个的媒体行业，别老说咱自己说的好像在那儿哭哭啼啼，哭哭啼啼明天再来，今天不哭哭啼啼，我们正经的严肃的讨论问题。那下一步到底怎么办？现在其实你说每一个媒体中人他可能都会受到冲击。 嗯， 我也看石飞克老师，他上礼拜六不是在人民大学参加他们新闻学院建院60周年的一个活动吧，一个研讨会上，他就去上面点火放炮去了，就开始骂那些学界的人，说你们在业界啊遭遇到很大阻力困难的时候，尤其是一些重大挫折的时候，你们都没有挺身而出，没有拔刀相助啊，这个是很不仗义的。而且如果在学界啊，业界遭受很大困难，你们没有挺身而出的时候，业界的东西它没有足够的好的作品供你们研究的时候，你们研究有什么价值？就可能跟魏老师刚才讲的这个话，魏老师的话可能还要重，他就直接就是否定整个这个学界的存在的意义。那所以任何一个媒体中人他都会去考虑，那我怎么样去在整个这个大行业里面去选择自己合适的位置。那对于圈外人来说，我们是提供内容的，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少媒体获取信息，对吧？你不管你是还看不看电视，还看不看报纸了，但是你就刷个微信号至少也得有人在那运营，对吧？你刷个什么微信圈也得素材的来源，你看个微博也得有人负责打理，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做媒体。 对， 那到底什么才是最优质的一些内容的生产者？尽管说你对学界很多的批评，那业界自己又做得怎么样？那等会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来跟石飞克老师聊一聊。分量化新闻稍后再见。Radio， 好，欢迎回来三六零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现在呢就把石飞克老师连到线上来。沈老师， 哎，樊素你好。 我先跟大家这个澄清一下吧，因为我们每次称呼石飞克老师都是沈老师，他其实就叫沈亚川，对吧，沈老师？因为之前他闹过，圈里的人都闹不清楚。 对， 他前两天去人大开会，开那个新闻学院的会，结果呢，他就跟马少华教授，两个人是网友吧，结果呢，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开始批评这些学界，那相当于把马老师也骂进去了嘛。马老师后来才发现，哎，这个石飞克难道就是刚才在发言的那个沈亚川吗？他发言的时候就有沈亚川那个名字，但是网上我们熟悉的叫石飞克。 对， 我还再讲一个笑话，我也在微信圈里说了，当时春雨还没来呢，两年多以前我们是策划那个王立军薄熙来的那个系列。当时我就记得石飞克老师不是他们当时做了一个很大的专题叫提底王立军嘛，我说我看了那个博客天下，就是那个沈亚川嘛，然后先是凯西和朱明奇说我们可以找石飞克，我说对，还可以找那个沈亚川，然后他俩就笑了，他俩是同一个人。我说哦，你看，哎，好，说了很多有的没的哈。石老师，我们刚才其实讲了，媒体现在面临很大的这困难，像我们是吧，也难逃厄运。 对， 就是说，首先吧，就是到底是谁埋葬了这些媒体？想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主要还是新技术吧。最主要是技术发展，就是这个网络出来以后的话，每个人都是媒体人的，就是个体也好，机构也好，他们都可以成为媒体人。一个厂家他不需要通过媒体来打广告，他自己可以通过一个他的微博、他的微信公号来打广告。一个个体不需要通过记者来说他的事儿，他自己也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啊，通过他的网站啊、blog 来发出他的声音。其实就是把传统的媒介的这种比较权威的专业的这个管道把它瓦解了，成为了 这个分散自媒体的这一个管道，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嗯， 主要是技术问题。 对。 但是内容生产方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会不会过于把原因归咎于外界，就说你媒体可能传统媒体人思想就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就是还是用过去的那一套的生产方式来作业，但其实外面已经完全是天差地别了，是自己的思想顺应不了技术的变化，最后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说这个也成立，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把它转为技术方面的原因，也就是以前有个壁垒，媒体是有壁垒有门槛的， 嗯， 就是没有这技术进步的时候的话，大家觉得哎呦，记者的这个无冕之王啊，报社通过这个一审二审，最后那个进印厂签字上报摊出来以后，它是有一个高不可攀的门槛，觉得好像必须通过这一个管道才能把这个信息送到公众手上。那现在技术把这个瓦解了，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公众嘛。好，但是呢，原来的这个新闻媒介的这个群体，这些专业人士、编辑记者，他们以前可以墨守成规，按照这个管道的生产，不会受到挑战。那现在相当于把他们的门槛，这个把它砍掉了以后的话，大家发现大家都一样了，这就回到你刚才说的问题了。那你那个本事跟我没什么区别啊，那我何必一定要听你的呢？ 嗯 嗯，但是我觉得我做的比你专业，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 专业不专业的话，就其实有个趣味的嘛。就以前我们认为天然觉得你是专业，因为你是报社， 嗯， 你是电视台，就是你身上笼罩的一个光环。现在的话，刚才说了，你说的可能你普通话比我标准一点，那你的机器比我精良一点， 嗯。 但是现在受众他不管你是一个松下摄像机拍的画面，还是一个 iPhone 拍的画面，对我来说没区别的。我就看你的内容怎么样，你有没有拍到那个，事发现场说的这个。实际的那一段内容，对吧？ 嗯， 你有没有说出就是能够把事实的真相和事实的深层内幕这个分析出来的这一番有洞察力的话？那我看你可能还不如我，或者咱们差不多。你那块，还需要经费呢，我还需要去买你的报纸，对吧？ 嗯， 那何必呢？所以这块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门槛去掉了，就这个权力就瓦解了。就是一些互联网专家经常说的去中心化，我觉得去中心化其实。也包括把媒体前的这个传播中心的这一块给瓦解了。 嗯，那说说你上礼拜六开的那次会吧，很多业界和学界大佬都在，那大家担心什么？和学界你在那点了把火，最后有没有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来？ 目前好像还好。那个会呢，其实我明白他们一位教授呢说跟我不太熟，但是他几次邀请我去参加了会，因为我们之前在微信群里面也是个新媒体工具，微信群里面他看我放过几个炮，但是呢又是在媒介的那些教授们的微信群里，那个学界的微信群里，所以呢他看到了外面看不到，他觉得我说的可能还有点道理吧，就是想让我过去热闹热闹， 嗯， 那可能这个热闹的效果有点出乎他的这个出乎他的想象吧。我自己感觉其实我的观点业界学界都非常清楚，很简单，就是一点，就是觉得呢业界学界应该打通，大家都直接共同体，业界现在碰到很多问题，有一些新闻伦理的问题，比如说记者腐败啊什么这什么那，但是也还有很多问题，除了刚才我们讲的新技术这些构成的这种去中心化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碰到一些权力的管制， 嗯， 权力的这个对言论的钳制，那在这些问题上的话就特别需要学界给予支持。但是我的观点就是学界给予的支持太少太少，特别是这几年几乎就越来越少了，从2013年兰州事件以后的话就很少了，支持的人越来越少，支持的世界越来越少，所以我在会上主要是提这个观点，我首先是对业界的问题做了一个痛心疾首的反思，接下来对学界也做了一个批评，最后我的最后几句话我记得我说的是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双重沦丧的时代，就是媒体新闻这一行，不管是业界还是学界，现在大家都既不讲这个职场规矩，也不讲江湖道义了，都不讲了，大家都在比难，一个比一个比难，我觉得这不对，我们是一个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荣与共，应该互相支持，其实主要是说这个，但是当时可能有两句话比较重，我说教授们除了这个职称呢项目课题之外，也能够多关心一下我们这个业界，说完，我记得当时最后是有两个教授提议，我比较笨的吧，但是我从他们的语气和眼色看，应该不是太开心。 嗯， 当时也没什么，我记得当时有位教授最后说了一句话，好像是杨宝军教授，他说， 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之人，我认为己之所欲也勿施之人。 就说你这话你还是要稍微留点余地，对吧？你别说的那么绝。哎，但是我不关心你们怎么吵架了，我就前面你讲到的、业界一个比一个烂，就是我们前面说为什么媒体很多都活不下去了，很多纸媒关门，那你说是技术革了他们的命，但就是你又讲到一个比一个烂，就说内容生产者你们也没做好你们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嘛，对吧？ 是这个东西，这个原因肯定有的。 嗯， 首先刚才说的这个技术就不用讲了，对吧？那么技术一瓦解的这个门槛，让大家这个什么以后呢，就大家的生活就艰难了。一艰难以后呢，那么他在内容方面投入的成本就更少了，他的新闻伦理这一块就是那个就越发守不住了。本来可能收个小红包，现在可能想弄个大红包，本来可能是在家里等着收红包，可能变得要 敲诈 去跑到人家里要红包敲诈，对吧？ 嗯， 这一块是一个很复杂的事，但确实是越来越烂的。但这一块呢，怎么说？我觉得好办，这块好办， 这块好办 的。对，我说的好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只要媒体如果放开，假定现在是有比较靠谱的新闻自由，这是好办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媒体的这个腐败的问题是好办的， 可以自我净化， 很简单嘛， 自己监督是吧？ 香港、欧美就要好很多啊，这就不是个问题啊。 嗯 嗯。 但是 我的话没有说错吧？没，腐败问题好解决的。 嗯，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收红包敲诈这种腐败是小腐败啊，真正的腐败是大腐败啊。这种腐败你知道什么腐败吗？比如说我们的国社，比如说我们的中央党报，比如说我们每个部委的这个行业报，他们那才叫敲诈呢，而且敲的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嗯， 哪个省哪个区县不得给他们每年的进贡好几百万？ 嗯， 上千万的这个经费，这叫政治敲诈，那你没辙的。 嗯。 这种腐败你怎么办？你一点觉得没有。就我老说的这个，只要环境有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竞争的环境好办。如果现在我们传出来纽约时报的记者收红包敲诈，那你想不炸了锅了。 嗯， 对不对？ 嗯嗯， 不这香港也是一样，那联署也得上门来找你，请你喝咖啡了，对吧？ 嗯， 这个我是不担心。我担心的就是什么，就是权力之手介入太深了，你懂的意思吧？ 嗯， 这个不让报，那个不让报，或者你揭露一个真实的东西，立即对你记者进行报复，立即对你媒体进行打击，这都可怕。这块而且现在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块环境越来越不好的一个时代，环境越来越不好。比如说以前媒体在中国大陆媒体报道一个事儿，报了可能是政府不喜欢，他会通过宣传系统，通过宣传部，通过你报社的领导来对你提出批评。比较严一般的批评就是罚款啦，把稿子给撤了啦，给个处分啦，最严重的就是把你的主编撤职了，更严重的就是把你的记者开除了，对吧？ 嗯， 这是我过去十几年当中所这个大家能接受的这个经验，但是现在不是的呀。现在已经不是开除这个记者或者说是撤主编的职能够解决问题了，现在动不动就是比如说你要批评了一个警方那块不高兴了，他直接上门把你抓走。 嗯， 这多可怕啊，这多可怕这是。 嗯， 对吧？所以这块那就意味着的话，那大家都不碰了嘛，尽量少碰嘛，以前碰的多了就少碰嘛，以前少碰的现在碰了、因为你要保命啊。 对，好，我觉得 你 差不多了。 对、 到这一块说的可能我们很多听众又有对我们三D化新闻的这个命运有不好的联想了。你知道我们昨天一发布消息之后说啊，那肯定是你们说错话说太多了，直接把你们端了。我说我们要真有那么大影响力也好啦， 对， 没有的事啊，我们就是因为那个没广告，没人给我们出钱了。嗯，石老师其实是除了昨天我们连线的张老师之外哈，对我们帮助和支持最大的一位场外的专家嘉宾。嗯，最后一次了，可能今天真的是三D化新闻可能永远都要跟大家说再见啊。 对， 也说点感性的话呗，寄语呗，临别赠言，你别笑啊。 谢谢樊素，谢谢樊素，谢谢樊素跟你的同事们，谢谢三 D 化新闻。但在我看来这事我没有太多伤感，说实话，因为我觉得呢，现在的环境虽然不太好，虽然压力比较大，虽然说咱们这是做了个几年的平台突然宣布要关闭，我觉得还是一句老话，东方不亮西方亮吧，南方不亮奔北方呗。这个未来这段时间 已经不是一个机构负责的时代了，就是说大家你是凤凰网的还是三立化新闻的还是南方报业，大家不看这个了，大家看这个话是谁说的。所以我一直有句话，这叫这是一个个体负责的时代， 嗯， 每一个个人自己来自己负责。以后大家看这个话是樊素说的，我信不信樊素？这话是飞克说的，我信不信是飞克？所以我觉得就那句话吧，这是一个个人负责的时代，东方不亮西方亮，南方不亮奔北方呗。 嗯，好，谢谢沈亚川先生，石飞克老师，谢谢您。东方不亮西方 亮，两个 人啊。还有床运专家呢，我想起来了。 还有资深助教呢。 好，再见，后会有期。 对，再见，再见。好的，好好，哎，好好。 好，真是很够义气，其实。 对。 说回来，咱们的这些嘉宾啊，都是二话不说，分文不取。 嗯， 其实最主要是分文不取，你知道吗？ 他刚才提到这个行业腐败的问题嘛，在内地，像这种电话连线肯定是要给钱的，记者出门去采访也是要有出马费的，但是在香港肯定是都没有的。一开始很多嘉宾其实是不太理解的，所以很多嘉宾我们都没有办法再请第二次，因为人家来问的时候说，哎，我在内地哪个媒体接受采访，人家给我出马费的，但是我说我们这边香港媒体真的没有。 对， 然后有些嘉宾真的就不理解，他可能就不再来了，但是有些嘉宾还真的就是很够义气。 哎，所以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哈，希望我们以后还有别的机会去回报你们这份支持。那我们再稍微休息吧，等会儿请应该是我们今天连线最年轻的一个好朋友徐季啊，他一直在香港，等会儿也来听听他的分享。三点半新闻稍后见。我们最后一位朋友徐季来了，徐季你好。 哎，你好，樊素。 嗯，好久不见。徐季呢，我跟大家介绍哈，可能有的朋友熟悉，有的朋友或许是第一次听他的声音。他过去在香港的《明报》当记者，后来呢就离开之后做自己的自媒体，叫原来酱子。 对， 做特别好，现在还出了好几本书了。 对， 他把他原来酱子的这些书稿都集结成册，已经在国内很多的这些网站啊、书店啊都有的卖啊，大家也多多支持。所以徐季应该说是一个自主创业非常成功的这么一个例子哈，能不能告诉我当时为什么离开？ 哦，这很简单嘛，这个媒体在走下坡路嘛，大家都看得到的。那这个下坡路，其实香港的情况还比内地好一点。 嗯， 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香港这边的互联网行业没有内地那么蓬勃，所以我们看到在香港这边有一些传统的媒体，包括报纸、包括电视、包括广播，某种程度上还活得比内地好多了，应该说。 嗯， 那因为我自己对内地比较了解嘛，那看到内地的这种如火如荼的互联网行业，那么我当然愿意尽早的抽身啊，自己先这个结果无非是最后你被人家踢出去，还是你自己先离开，两种选择而已，离开是一定的了。那么这就是我当时离开的原因了。 嗯，刚离开的时候应该很艰难吧？ 现在回想起来嘛也还好啦，关键是一点勇气吧。因为只要你看透了这个互联网跟传统媒体的区别之后，其实你会发现离开一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嗯， 因为传统媒体它的存在的理由无非是它垄断了信息的交流嘛，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作者跟我的读者之间无法直接建立这种联系，于是我必须把我的文章先放在一个平台上面发表，然后这个平台又通过卖他的报纸去获利，然后再把他的获利从分一部分做我的稿费，对不对？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你会发现，一个作者可以直接跟他的读者进行联系，读者可以直接把钱通过打赏的方式给到作者，那么媒体作为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嗯， 那所以说当我们看透了这点以后，我们看到哎，互联网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一次工业革命，然后它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作为一个内容的生产者，我何必再依附于一个 一个媒体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于是我就自由了。 嗯， 就是这样，其实挺开心的，应该说。 许霁从离开到现在，原来这样子从出书、经营公号、还有经营你的自媒体的这个音频节目，有多长时间？就是你从实现自由，我觉得自由可能第一步你得财务自由，你现在养活自己，对吧？你达到自由、花了多长时间？ 我是去年五月份离职的，然后七月份开了这个网络电台，然后今年其实刚刚嘛，九月份出版了这本新书嘛，就叫做如果这样会怎样嘛。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仍然有就是在写作啦，这个写作包括在微博和微信上面写作，那其实大家会打赏给我嘛，会有很多这种收入了。那其实在这个时代，你想要活下去是不难的，关键就是说应该说想要饿死是很难的吧。 看你主要是希望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去活下去，对吧？ 是，当然财政自由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就是身边很多的媒体人、文化人自己对金钱太没有概念了，那么我自己个人比较早理财嘛，所以就相对好一点了，没有我没有那么艰难。对， 那您说， 那你一开始刚刚进入这个自媒体行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是可能你一开始没想象到的？ 这个问题问得好。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人都说你开一个公号、做一个自媒体、做一个电台节目等等，都得先想清楚、先定位好了再去做。但是我的想法恰恰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可能我受英国的保守主义的影响比较大，我都相信一个东西它诞生之后，通过慢慢的改良、慢慢的去磨合，然后才慢慢的给自己的定位，甚至其实这个东西吧不需要定位的。你就看像自媒体有个特别好处的地方，就是互联网，当我把节目一放上网，立刻就有网民给我很多的回馈，然后我就根据这些回馈来自己做微调了，不断调到一个大家都比较喜欢的状态，然后我自己也能接受的状态，找到一个平衡点。那刚开始的那个磨合的阶段会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不断的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一期节目的收视率收听率会低，另外一期节目的收听率会高等等。 就说不要奢求哈，一开始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是打造了一个完美的产品，它必须得不断的去修改，而且可能受众他会很在意你修改的这个速度和他的反馈的意见有没有被你采纳，对不对？ 没错，我是不相信，就是说我们先有一套完美的设计，然后这套设计就一定会成功，我是不相信这个的。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你希望的就是你现在自媒体的这个事业，它能够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我希望这个自媒体继续做吧。我希望它能做个10年，然后慢慢的积累更多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吧非常帮助我自己。其实我每一期节目都不是自己说去做的，然后我的知识储备也没有这么大，只是呢我自己很有好奇心，我对很多问题很感兴趣，然后这是一个知识分享类的节目，我就随着我自己的兴趣，或者是可能有些网民他感兴趣的题目，他想知道答案，他就会问我，然后我就顺着这些问题去找资料、找书、去读书了，然后等于是帮助自己也帮助大家去寻找很多问题的答案。那我就希望这个过程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吧。然后看最后会怎么样，其实真的不知道。或者说我现在也挺希望，比如说我是一个音频节目，能不能有变成一个视频节目的可能？这个都是随时都可以做出改良的。 好，也祝福许霁啊，谢谢许霁。 我也祝福你们啊，我也祝福你们。 好， 我 们最后 送你们一句话， 请说。 我送你们一句话：过往不恋啊，留恋的恋；当下不乱，混乱的乱；未来不惧，恐惧的惧。然后祖宗之训不可法，一切向前看吧。 谢谢 许霁， 谢谢许霁啊， 谢谢 互勉，谢谢， 对， 谢谢， 加油， 加油，加油。 好啊，那刚才是两位传媒界的专家，业界的大佬跟我们聊，现在呢是一位媒体的后起之秀，尤其是新媒体的后起之秀。 对。 仿佛好像也在暗示着什么，这可能也是将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但是我没说我们以后就一定去做什么，现在什么都 不好说， 是未知的，其实对吧？那当然了，我们啊，这股心气儿还在吧？大家的这个理想还并没有泯灭。 对， 我们希望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也希望大家不要失散，继续不管我们将来做什么吧。当然，如果我们不做媒体了，可能就很难再重逢。如果继续做媒体的话，希望能有继续你们像现在这样对我们的支持。那其他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因为明天最后一集呢，我们想来一个大回顾啊，所有在3D，现在还在的这些成员们，我们都会进来，大家坐在一起最后一聚了。你在场外的话，欢迎你加入进来。我们在12点半之后就全面开放听众的 call-in。那如果你没有在内地，也没有在香港的话，在海外的话，你可以在微博上跟我们留言，就在现在 3D 画新闻置顶的那条下面写下你的评论，我们应该会选择一些读出来。记住两个电话号码，如果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呢是18723346。 对， 再重复一遍， 4001200900，如果在香港是18723346。 对，希望打起电话来，时光深处我们这些声音都会被记得。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